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在中国的历史上，诸葛亮是一位很奇怪的人。作为一位政治家，他没有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作为军事家，他五次北伐无功而返。如果单纯以成败论英雄的话，他的功勋完全无法与那些建立了强大统一王朝的帝王将相相比。然而，自古至今，也只有诸葛亮受到了历朝历代上自官方下到民间的广泛推崇，被视为道德的典范，政治家的楷模和智慧的化身。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欢迎走进本期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我们的迷幻时空会透过历史的烟云，追溯这位偶像人物生前身后的故事。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公元234年的春天，诸葛亮率领蜀军越过秦岭，出现在今天陕西岐山县的五丈原。五丈原在渭河以南，是一大片地势相对较高的平地。在它的四周，由于常年的水土流失而形成一些很高的峭壁，所以它是一个安营扎寨的好地方。诸葛亮此次出兵的目的是准备直取魏国在关中的重镇眉县，然后向长安进攻。司马懿听说蜀军到达之后，带领军队在五丈原不远的险要路口驻扎下来，准备长期在此对峙，以拖垮蜀军，最后逼使他们退走。史书当中记载说，诸葛亮曾经送给司马懿一套女人的服饰，以刺激他出兵决战，但是司马懿并不为之所动，反而将礼物收下，仍旧坚守不出。就在这一年的八月，诸葛亮因过度操劳病逝于五丈原，享年54岁。对于诸葛亮的去世，魏书当中记载，因无法与魏军速战速决，胜利遥遥无期，诸葛亮忧愤不已，不断地吐血。在一天的黄昏，蜀军突然焚烧军营，退回秦岭的山谷当中。在路上，这位统帅病发身亡。后来，人们在五丈原建立了一座诸葛庙，以纪念这位壮志未酬的蜀汉丞相。大殿当中的诸葛亮被塑造成了一副面容憔悴的模样，据说这就是当年诸葛亮临终前的形象。可以想象的是，诸葛亮一定是带着他满腹的惆怅而离开这个世界的。他为北伐中原、恢复汉室这个目标奋斗了一辈子，但是在撒手人寰，比如越国灭掉吴国、刘邦打败项羽等，为什么诸葛亮就不能以弱胜强呢？ 一般来说，历史上以弱胜强当中强大的一方，往往只是貌似强大，外强中干，他的统治者一般昏庸无道，大失天下民心，导致众叛亲离，最终被对手击败。然而当时的魏国可真不是这样的，他的统治者把国家治理的也算是井井有条，而且当时的魏国人才济济，阶级矛盾也比较缓和，国力十分强盛。在这种情况下想以弱胜强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也只能说诸葛亮是生不逢时了。不过也有史学家认为，如果诸葛亮能长寿一点，北伐可能会有成功的机会。因为就在十多年之后，司马家族企图篡夺曹魏政权，引发了很多皇亲贵族与朝中大臣的反叛，居然出现了夏侯霸、诸葛诞等魏国大将带兵投靠蜀国和吴国，并向司马家族进攻的局面。这也正是诸葛亮在《隆中对》当中所说的天下有变。如果能活到这个时候，凭借着诸葛亮高超的军事和外交手腕，或许可以联合曹魏家族打垮司马家族，取得北伐的成功。可惜的是，诸葛亮没能活到那一天的到来，但是临终之前，他要求部下把自己葬在汉中的定军山。诸葛亮是希望能够永远待在这个北伐的最前线，看到北伐最终胜利的那一天。为了替蜀国节省财力，这位丞相要求对自己的后事尽量从简。史书当中记载，诸葛亮的墓穴很小，仅仅只能放下一副棺材，棺材当中没有随葬任何东西，只有他当时身穿的衣物。诸葛亮身为一国的丞相，他死后留下了多少财产呢？史书当中记载，诸葛亮生前曾经向后主申报过自己的财产，说他在成都有桑树800株，薄田15顷，家中人靠他能够得以温饱。他还说，我在外出任政府官员期间没有带什么东西，饮食服装也都是来自政府的供给，没有另外购置任何用品。我死的时候应该也不会有多余的财物，否则就是愧对国家。诸葛亮在死后情况果真跟他说的一模一样。据说在诸葛亮去世后不久，当时的人们就在他的坟墓前栽种了2棵桂花树，希望这位品行高尚的丞相能够流芳百世。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中国科学院对这2棵桂树进行了碳14年代测定，发现它们确实是在三国时期所种植。现在每当金秋时节，2棵桂树就开满了金色的桂花，秋风乍起，落英缤纷，香飘十里，其情其景令人感慨万分。 如果以成败论英雄，诸葛亮的功勋完全无法与帝王将相相比。为什么只有诸葛亮受到了历朝历代上自官方下到民间的广泛推崇呢？迷幻时空正在透过历史的烟云，追溯这位偶像人物生前身后的故事。 诸葛亮去世后，蜀国朝廷封他为中武侯，这也就是后人称诸葛亮为武侯的来历。然而令蜀国朝廷没有想到的是，三国统一之后，他们的敌人晋朝居然封诸葛亮为武兴王，比蜀国朝廷封的武侯还要高。更令诸葛亮生前没能想到的是，在此之后他受到了历朝历代上自官方下到民间的一致赞扬和推崇，被视为道德的典范、政治家的楷模和智慧的化身。应当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客观地说，无论作为政治家还是军事家，诸葛亮的功勋完全无法与那些建立了强大统一王朝的帝王将相相比。然而这些功勋盖世的帝王将相，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诸葛亮那样的殊荣呢？ 对于历代的统治者来讲，他们首先看重的就是诸葛亮的忠诚。在历代的统治者看来，一个官员的忠远比他的能力要重要得多，像曹操和司马懿就是再典型不过的例子。所以中国古代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因为才干卓越而被历代统治者共同表彰的，能获此殊荣的只有忠义之士。在中国古代由官方批准修建的纪念性建筑中，除了纪念孔子的文庙之外，最多的就是关帝庙，其次就是武侯祠。据说在明清时期，各地的武侯祠多达100多座。除了孔子因为他的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思想而被尊崇外，关羽和诸葛亮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忠诚而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大加追捧。当然，在某些朝代，诸葛亮之所以被朝廷当作偶像，还另有其原因。比方说在宋朝，由于常年与北方草原民族作战，宋朝统治者格外推崇那些既忠君爱国又能富国强兵的古代将相。特别是南宋小朝廷沦为偏居东南之后，其地位与当年的蜀国极其相似。但是南宋朝廷仍以正统自居，曾经也发动过北伐，所以无论诸葛亮的忠诚还是他为了维护蜀汉的正统地位而不懈北伐的精神，都非常适合宋王朝的胃口。因此宋朝封诸葛亮为忠惠仁济显应王。南宋在覆灭之后，元王朝建立了，中原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把元朝政府看成是代表正统地位的政权，所以在元末明初的农民起义和后来的北伐战争中，起义军将领出身的罗贯中就根据民间早已流传的三国的故事，写出了著名的小说《三国演义》。在这部小说当中，罗贯中极力尊崇蜀汉的正统地位，把诸葛亮塑造成为一个无所不能、战无不胜的神仙级的人物。在那个时代，创造出一个代表着正义、正统和胜利的偶像人物，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后来，随着《三国演义》在民间的广泛流传，诸葛亮的故事逐渐深入民间。在民间，人们对他的崇拜主要是仰慕他的道德风范。可能蜀国并不完全像《三国志》当中描述的那样尽善尽美，但是他也足以让普通老百姓十分的怀念。尽管陈寿撰写《三国志》的时候，距离诸葛亮去世已然60多年了，但是陈寿发现益州的老百姓仍然非常怀念那位已故的蜀汉丞相，他们经常在郊野之地自发地去祭奠诸葛亮。时至今日，中国西南地区还大量流传着有关诸葛亮爱民如子的动人故事，依旧延续着人们对他的怀念。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当中。诸位好，我是韩涛。毋庸置疑，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老百姓对诸葛亮的崇拜主要来自于《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在民间，《三国演义》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普通老百姓可能不了解孔子、孟子这些文化巨匠，但没有人不知道曹操、刘备以及诸葛亮。特别是诸葛亮，连中国最偏僻的山沟里不识字的老太太也能随口说出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谚语来。这说明诸葛亮已经成为了咱们这个民族的偶像。其实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偶像，偶像实际上代表着一种做人的理想。说到诸葛亮的智慧，就不能不提到那神秘又神秘的木牛流马。话说在北伐战争中，蜀军经常穿行在秦岭陡峭的峡谷之中，这里有蜀军架设的栈道，为了适应山区以栈道为主的道路， 诸葛亮发明了一种全新的运输工具，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木牛流马。木牛流马在诸葛亮去世之后不久就失传了，从而成为他一生当中最神秘的东西。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木牛流马确是诸葛亮的发明，而且木牛流马分别是两种不同的工具。从木牛流马使用的时间顺序来看，先有木牛，后有流马，流马是木牛的改进版。木牛流马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运输工具呢？千百年来，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争论不休。在《三国演义》当中，木牛流马被描绘成一种能够自动行走，像马和牛一样的机器，这对民间的研究者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近年来，陆续有一些人声称自己研制出了这样的木牛流马，其中做得最好的是陕西汉中地区的一位农民，他叫徐明德。徐明德在他的家乡当地是一位能工巧匠，他经过多年的研究琢磨，制造出了一部能够行走的木牛流马，而徐明德把他制作的这匹木牛流马捐献给了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成为了这里重要的馆藏文物。出于研制者保密的要求，我们无法了解到木牛流马内部的构造，但徐明德透露说，他主要是借助了杠杆的原理。大约从宋代开始，就有学者陆续认为木牛流马就是独轮车。在南方一些地方，这种古老的独轮车至今还在使用着。木牛流马就是独轮车的说法，在今天的史学界还有很多支持者。他们的理由主要是，这种车子载重量较大，适合于山区道路。但是独轮车早在诸葛亮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如果木牛流马就是独轮车的话，它既没有什么神奇之处，更谈不上是诸葛亮的发明。再说史书上明明记载它有四个轮子，而不是一个轮子。于是有些学者就从史书上对木牛流马的具体记载着手，以探究其真实面目。如果木牛流马就是一种四轮车的话，那么它就非常适合在栈道上行驶。在包斜古道上，当年曾有一半以上的路程是在悬崖上搭建的栈道，它们由粗大的原木架设而成，十分坚固平坦，其宽度足以容纳两辆车并排而行。对于什么是流马，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是一种能在山中小河里行驶的小木船，因为包斜道有很大一段是沿着秦岭中的河谷逆流而上的，所以流马很有可能是蜀军在沿着河边的栈道行军时，用拉纤的方式拉着小船逆流而上。这样看来，它的载重量可能不但不比木牛小，反而要比它大得多。但是上述说法都无法解决一个疑问，那就是无论四轮车还是小木船，它们都很平常。而当时所有的史书都记载，木牛流马是一种绝妙的运输工具，是诸葛亮的一大发明。如果有关木牛流马的记载都神乎其神，也许我们很早就会把它当成神话当中的东西而弃之不顾了。但是就是因为书上所写是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所以我们就不能不怀疑当时可能真的有木牛流马的问世。但是时代的久远和小说的戏剧性让我们又有些一筹莫展。就现在来说，木牛流马如果真的像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可以不吃不喝还能走，这显然是不符合现代科学上的能量守恒定律的。因为如果木牛流马要行走，必然要消耗能量，当时又一定没有什么石油和天然气之类的能源物质，它又不吃不喝，它从哪里得到能量呢？所以木牛流马究竟是怎么回事，至今仍是一个谜。 如果以成败论英雄，诸葛亮的功勋完全无法与帝王将相相比。为什么只有诸葛亮 受到了历朝历代上自官方下到民间的广泛推崇的。迷幻时空正在透过历史的烟云，追溯这位偶像人物生前身后的故事。 对于诸葛亮这位中华民族偶像级别的人物，三国演义当中却很少提及他的家人，似乎他真的就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而在今天全国各地的武侯祠当中，除了诸葛亮端坐大殿正中以外，在他的两侧一般都会供奉有他的儿子诸葛瞻和孙子诸葛尚的塑像。诸葛亮在隆中时与皇室结婚，婚后近30年没有自己的孩子。在此期间，诸葛亮曾经将大哥诸葛瑾的第二个儿子诸葛乔过继为子。诸葛乔25岁时去世，他的儿子诸葛攀在蜀国担任过御武将军。后来诸葛亮的大哥诸葛瑾一家在东吴遭到满门抄斩，诸葛攀又重新成为了诸葛瑾的后人，为之传递香火。大约在诸葛亮46岁的时候，他的亲生儿子诸葛瞻出生了。史书当中记载，诸葛亮去世的时候诸葛瞻才8岁，但这个孩子从小聪慧可爱，擅长书画，记忆力超强。长大之后从低级别军官做起，一直升到父亲曾经担任过的军师将军。据说蜀国朝廷里面只要有任何顺应民意的事情，虽然他并不是诸葛瞻所为，但民间都奔走相告，说这是诸葛亮的儿子来做的。后来诸葛瞻官至卫将军，一度执掌了蜀国朝政。魏国大将邓艾讨伐蜀国时，诸葛瞻率领军队前去抵抗，战死于绵竹。当时他的儿子诸葛尚年仅17岁，同样在那次战争中战死沙场。诸葛瞻去世的时候，他的次子诸葛京当时还很小，不到参军打仗的年龄，所以幸存了下来。晋朝统一三国之后，诸葛京被新的朝廷迁居到了中原一带，征召为官吏。诸葛京出任过关中地区梅县的县令，并把这里治理得很好。想当年他的祖父诸葛亮多次想攻打梅县，都未能如愿。没想到历史与他开了个小小的玩笑，让他从未谋面的孙儿成为了梅县的县令。诸葛亮的大哥诸葛瑾早年投效东吴，深得孙权器重，后来官至大将军等最高职务。他的长子诸葛恪更是青出于蓝，在吴国权倾朝野，后来死于一场政变，东吴的诸葛家族被满门抄斩。诸葛亮的堂弟诸葛诞很早就追随曹操，在魏国担任一流高官，后遭司马家族打击，其家族也全部被杀光。如此一来，在诸葛家族除了山东老家琅琊一带的族人之外，史书上记载的幸存者就只剩下诸葛亮的孙子，也就是诸葛京了。诸葛京在担任梅县县令之后继续升迁，最后官至江州刺史，从此史书上就不再有诸葛京后人的记载了。那么诸葛亮是否有直系的后代传承至今呢？目前在山东临沂和浙江兰溪各有一批复姓诸葛的人士，他们都有各自的家谱记载着与诸葛亮的渊源关系。在浙江，诸葛后人几乎遍布全省各地，但是据说他们都发源于浙江兰溪市的诸葛村。从明代开始，兰溪一带的诸葛族人主要以经营中医药业为主，据说这是秉承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这个祖训。后来他们在此行业当中逐渐发展壮大，清朝中后期，诸葛族人把他们的中医药店开到了浙江各地，乃至于全国各大城市，形成了兰溪药帮这个商业帮派，盛极一时，同时也造就了诸葛村今天众多华丽精巧的民居建筑。民国之后，兰溪的中医药业逐渐衰退，目前的诸葛村基本上